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9集，入住开封府。晌午的时候，浩浩荡荡的出巡队伍来到了开封府的城门前，守卫们敞开大门迎接包大人的队伍。两边有看热闹的人，但是没有太混乱，毕竟开封的百姓也是见过世面的。另外，大白天万一扰乱了秩序，或者撞了人，挤坏了商铺，可是要吃官司的。小四子扒着车窗睁大了眼睛使劲看，公孙在后头拽着他的衣裳，以免他一激动又跟个冬瓜似的滚出车去。赵普依然赖在公孙的马车里打哈欠，公孙拖着下巴瞧他，想起了那天小四子说的一句话： 九九像一只懒哒哒的狮子。 公孙看着看着也笑了起来，赵普这样子哪里像个叱咤战场战无不胜的大将军，根本就是一只懒到不行的狮子。他正看着，赵普突然睁开一只眼睛瞧着公孙： 叔丹，偷窥我。 公孙嘴角抽了抽，白他一眼，将小四子拽过来抱住，小四子顺势钻进公孙怀里蹭胸口。 怎么样，人多不多？ 多。 那热闹不热闹？ 公孙有一句没一句逗小四子玩，还顺便捏几下揉两把，小四子就咯咯笑，赵普就拖着下巴看着。 哎呀，做爹其实挺有意思的，每天有个团子在身边，没事搓几下，又听话又乖巧。 正发呆呢，就感觉马车停了，欧阳探头进来： 王爷，王府到了。 哦。 赵普起身也不走门，直接从车窗跳出去，回头看向公孙： 我先回去一趟，你们一会儿上哪儿吃饭去？ 不知道。 那你跟展昭说等我，我有好地方。 赵普说完一闪没了踪影，小四子和公孙对视了一眼，赵普有种地头蛇的感觉。马车又往前，大街上越来越热闹了，这回公孙都忍不住探头望外面，开封就是不一样，房子都高些，行人更是多，商铺林立，热闹非凡。公孙紧张，抓住小四子的腰带： 小四子，这里这么多人，你要跟紧爹爹啊，别走丢了。 小四子也皱个眉头，这个问题好像是很严重。说话间，一个蓝色的黑影嗖一声钻了进来： 不怕，丢不了。 展昭手上拿着一个油纸包，打开里边是开封的特色小点心，递给小四子吃。 哎，小四子，先垫垫肚子，估计得等一会儿才能吃饭，一会儿赵普说请客。 小四子伸手拿糕点吃，顺便给公孙也塞了一块进嘴里。 白玉堂呢？ 哦，先回家放行李去了。这陷空岛果然财力雄厚，我现在才知道开封府东那座大宅跟半个山头都是陷空岛的产业。 哇，白白好有钱吗？ 那可不，非一般有钱，以后我们吃大户。 吃大户。 小四子歪个头，公孙给他塞块糕点，让他少胡说八道。 你表哥呢？ 说起来，除了赵普和白玉堂还有小四子之外，其他人并没有清楚地知道殷侯到底是展昭的什么人。虽然公孙和包大人他们都不傻，但人家的家事有什么好管的，也都没问，就随着说表哥，以免给展昭惹麻烦。 不知道啊，那天离开天山的时候见了一面，说碰着了个熟人，让我们走我们的，不用管他。 展昭倒不是担心殷侯会出什么事儿，他神龙见首不见尾也不是第一天了，只是见不着稍稍挂心，毕竟年纪大了。 这时庞太师的队伍也离开了人群，马车拐去一旁的太师府了，临走还不忘跟公孙他们的马车招招手。小四子趴在窗前跟庞太师挥手告别。 我听说庞太师出了名的坏，人送绰号老螃蟹，他那个无法无天的儿子庞玉人称小螃蟹，横行霸道惹人麻烦，可相处几日下来看着还行啊。 哎，先生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啊，在外头的庞太师和在开封的庞太师怎么会一样呢？ 什么意思？ 这年头真正的坏人都坏的人看不出来的，你是神医，跟你搞好关系呢百利无害，我功夫好，关键时候还能救他的命，赵婆位高权重，白玉堂也是人中龙凤，太师自然巴结都来不及了，何必得罪？再者了，我们跟他也没有什么厉害冲突啊，见个面也就得了。但如果有什么正经事儿，那太师可就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了。哼，不过放心，他有软肋。 什么软肋？ 包大人呗。放心吧，整个开封我鉴定过了，包大人最黑，治的太师服服帖帖的。 其实啊，其他还好，我就怕碰到什么官官相斗的事情应付不过来。 展昭微微一笑，蹲在公孙身边轻轻拍他肩膀。 先生啊，你只管看病救人，不用理其他的，就算心直口快得罪人了也不要紧，开封府上下文有大人罩着，武有我罩着，谁都伤不了你和小四子。 真不愧是大侠，随口一句承诺听着却叫人十分安心，先谢谢展兄了。 客气客气。 公孙抱着拳头对展昭晃啊晃，展昭抱着拳头跟他对晃，展昭将小四子抱起来晃啊晃。 小四子，住我对门怎么样？我院子里面有两间屋，我就住了一间，院子里还有好几只猫呢。 小四子一听能跟展昭一起住，开心的直拍手。公孙自然也高兴，和展昭做邻居一定每天乐趣多多。浩浩荡荡的队伍终于在开封府门前停了下来，公孙下了马车，扬起脸看，吓了一大跳。 哇，开封府这么大的！ 原本以为只比普通衙门大一点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大。 衙役和士兵各归各位了，展昭抱着小四子刚下车，就看到大门里头一群小厮跑出来帮忙搬东西，身后跟着十来个年轻的丫鬟。展昭抱着小四子和公孙一起进府门，给公孙介绍。 那前面坐北朝南的是开封府的衙门大堂，后面呢是官差棚，平日当差的衙役们都在那儿当班的。那边那趟院子是衙役住的，那边那个操场是练兵的，哦，还有那边还有一个小型的军营，开封府有500精兵驻守在那里。 展昭又指西边， 那边是厨房和库房，后边主要是家眷的住处，丫鬟们也住在那儿，平日我们是不怎么去的。 啊，也是啊，这么多人呢，不大怎么够住啊。 嗯，后面还有一个花园，花园里面有一座小楼是藏书楼，里面呢是包大人的私人藏书，好多的。 公孙闻言眼睛亮了亮。 然后花园后边是包大人的书房，书房后面是大人的卧房，挨着我们住的院子呢还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的，书房后面有一些守卫的房间，晚上开封府里面也是有守卫巡逻的，不过呢人不多，三班倒。 展昭说着蹦起来指后边。 啊，最后边有后门，后门外面的一趟宅子也是属于开封府的，后面呢有祠堂粥铺膳堂药房。 展昭说着，小四子和公孙都仰着脸张着嘴听着。 在后边有牢房和临时关押犯人的场所，四周围都有驻军呢，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地牢，关的是重犯。再连接后面有开封府的天牢，最后就到山林了。山上是采石场，犯人们呢会去那边劳作，林子后面还有一个围场，不过围场就不属于开封府啦。朝里面的武将呢，或者年轻公子哥们喜欢去围场打猎，里面呢有狍子、獐子之类的，不过没有猛兽。 开封府的规模真够大的呀。 说话间，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走过来给展昭行礼。 展大人。 展昭回完礼给公孙介绍。 对了，这位是包福，福叔跟随包大人30多年了，是开封府的管家，基本公务之外的事情找他就可以了。 说着展昭给包福介绍公孙和小四子，包福赶紧行礼，带着两个盯着小四子直捧脸的小丫鬟去给公孙爷俩收拾屋子。公孙瞧着他背影，总觉得透着一股精明之气，和白玉堂身边的那个管家白福有一拼。 开封府总共有东南西北四个门，南面那个是衙门大门，基本不怎么走。西门对着开封府最热闹的大街，门口呢有一间屋子是空的，之前大人还在愁干点什么好，这回正好办个药铺，先生没事可以去坐诊了。 展昭给公孙介绍完，就带着一大一小进花园。花园里没有奇花异草，就是普通的院子，倒是树种得很好，梅兰竹菊十分雅致，可见有人精心护理。 包大人想心思的时候呢，喜欢让院子里面打理花草，所以越种越好了。不过我想心思的时候呢，喜欢来揪上几片花叶，所以啊，包大人禁止我空手进花园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